哎，好，上次17坪上完了，对吧？你们17坪， 嗯哼。 好像上一次我记得上课的时候，大家好像很神勇的样子，好像每个人都懂了。17坪，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讲，其实最重要也不是光17坪，整个《金刚经》或整个这个学佛啊，到最后就是要你把能跟所给断了，就是把自己跟对面给断了。自己跟他人或我以外的这个境界或人事物的分别心啊，不是光分别，这不要叫分别心，分别心是对很多不同的分别，是把自己跟对面这个东西给断了，就是把我相给跟人众生寿者相给断掉。其实我人众生寿者相，我们有讲过嘛？为什么会有我人众生寿者相？就是有我相，就是要把这个我给断掉了。我是什么？就是那个能。那对面是什么？就是所。我能看到的是我自己吗？能看到的是我自己。所看到的呢是对面，能觉知的呢是我，所觉知的呢是对面，就是这个概念。其实到最后就是这个概念。17品就是在讲这个概念。前面呢，16品是说没有一个法可以，或者说没有一个佛果可以证，对不对？到了第那个是所，等到第17呢？是说根本没有可以证佛果这个我或这件事情，连能都没有了，是在讲能。你只要把这个点抓住，其实你《金刚经》已经学差不多了，已经学透了。因为一开始你再去回想啊，我们一开始是在讲，哎呀，不要对境界有执着啊，不要执着放下对相的执着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后来呢，就说不要有分别心，对吧？要有分别心，后来呢，最后开始讲能跟所啊，这个层次啊，一层一层你要把它抓出来啊。执着是最重的，是外面的相，那么分别心呢稍微轻一点，最后是那个能所是很轻微很轻微的，那个是登地菩萨那个大菩萨菩萨摩诃萨才有办法断的。那你这一个层次啊，你要把它搞清楚，你这整个学佛学金刚经你才学得明白。跟你讲很多执着啊、分别，其实都是铺陈。为什么要教你能跟所？能跟所一定要断掉。能是自己，所是我以外所有的境界，所有的人事物都算所。你去这么的去理解就可以了啊。那么能跟所是二元嘛，对吧？我们说整个学佛就是要把二元，这个二元把它给断掉。因为我们二元为什么呢？就是有我自己跟其他。就是我跟我的对境，这个就糟糕了。在一真，就是说我们在讲如来藏里面最真实、最后、最终的那个状况是没有二元的，没有能所，它就是一。所以我们说万法归一，万法一如。这个回到最初的那一念心啊，中国人的一念心，就是我们说不忘初心，就是最初的那个初心，那个是没有能所的。没有能所，更不会有分别，也不可能执着啊。所以一开始是一嘛，后来有了能所，是为什么？有了自己跟我对面，对吧？那就二就出来了。那二出来已经失真了。那后来呢？二又变成多，所以你可以加以分别。只是一对一的时候没办法分别，对吧？就是能跟所的时候还没有东西分别，只是我跟对面。等到对面出现很多不同状况的时候，你就可以分别了。所以我啊，能是什么？那个我相，所呢？那个对面是一的时候呢，是人相。当有很多人相的时候，不同的状况可以加以分别的是什么？众生相啊。那众生相一直连续的在发生啊，这个就是有时间的概念出来，就是寿者相。这样清楚了吧？那你会分别的时候，分别不造业啊。这个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白的。可是我非要红的不可，非要白的不可，我就不要绿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执着了，执着你就造业，造业就到6道轮回里面去。所以这个概念其实一点都不难啊。我讲的很，我们你看上课上到现在，你就知道哦，其实就是从一变到二，二变到多，多之后呢，你加以执着啊，就后来就造业到6道轮回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修呢，也是要往回慢慢修，先把执着对境界这个执着啊给放下，然后呢，再把分别心放下啊， 这个《金刚经》后面会学，学到啊，这个是这个诸法平等，无有高下；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所有的一切万法啊，不能有分别心去对待啊，穷的、有钱的、丑的、漂亮的、胖的、瘦的啊，笨的、聪明的啊，这个全部通通不能分别。所谓不能分别，是说你不能以分别心去对待它啊，万法平等的啊，这个。所以那个所讲的没有分别，是说你的心没有分别，而不是说那个相没有分别。相肯定有分别，对吧？那个这个有谁比我阿 K 肯定比我高？你不能说哎，阿 K 跟 Tiffany 一样高，那不对嘛。相是能分别的，可是你不能因为阿 K 比 Tiffany 高，你就对阿 K 比较好，对吧？哦，或者怎么样的？那心不能有分别，这个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个在心啊，讲的是你的心，而不是你的那个相。所以你看啊，我们《金刚经》讲到现在，就是在讲相用，对吧？跟体性啊，体性如如不动，相用会什么？随缘在变化。那么你无有分别的是你的心。那么你要知道，相用是随缘在变现。那个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业力嘛。你的业力好坏啊，业力的清净跟染污会决定你那个外面现出来的相是什么样子，那现出来的相包括什么？你的报身啊，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啊，你的这个脑子啊，还有什么？你外面所依附生存的这个是这个整个世界啊，整个身心世界。所以这个你如果今天我们复习的，哎，你觉得都听懂了，哦，都蛮清楚的，那哎不错，你《金刚经》其实学到位了，后面都不会太难了啊。尤其是我们在讲能所的地方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先来，好，没关系，先讲十八品好了啊。十八品呢，这整个《金刚经》下面啊，大概就是17、18两个特别比较难懂啊，就是也不是难，就是说你要花点，你花时间去把它弄懂。19、20那边开始都会越来越简单了，所以简单并不是真的简单啊，是说如果你前面都学会了，那后面呢是告诉你一些这个重新加以解释不同的经文，没有新的概念了啊，就这意思。那我们来看看第十八品，那个有没有人？我先问一下，有没有人是有机会十八品预习一下的？有的话就出一个声音好不好？ 有， Kate 有， 有， 好好有啊， 觉得那 好， 个你 好， 传 有很多人有， 很棒，很棒。 对，因为啊，以后啊，我觉得这有个好处，因为你们班呢、啊、一个月才上一次课，别的班呢都是2个礼拜上一次课，你们班是一个月上一次课，一个月上一次课拖比较久，所以啊，刚好别班的录音啊，就是那个上海那一班啊，他们的录音，我觉得以后就想到这个方法。他们下半场的呢，这个十七开始的录音，其实你们甚至可以把它17品也拿出来。他们班有的时候讲的比你们深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班上了年经，他们班因为上了年经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讲得很深啊。你们班有很多同学因为没上了年经，我不敢讲太深，所以啊，我会建议你们啊，以后我们上课之前啊，你就去把那个上海楞严经那一班啊，他们上的那个金刚经啊，拿出来听。听完之后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啊，我再讲一次，你就会听得很懂，而且我们最珍贵的时间是可以问问题，你懂吧？这就是我觉得后来想的一个法子，就是你们呢、啊、上课之前先听他们的录音，听完之后呢，我等于再讲一次给你们复习，复习之后我们可以 save 比较多的时间呢、啊、来讨论问题，然后来回答你们对于这个章节问题，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我们 online 上课的 advantage。否则大家听录音就算了，懂吧？所以我们讨论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好，那第十八品他们是只剩下他们下礼拜二就全部结束了，之后他们投票啊要上六祖坛经，那个继续参禅宗啊，那个。六祖坛经到时候录音出来，你们也可以拿过来听，因为六祖坛经非常有趣，非常有趣。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 strongly suggest 我们星期二上的那个心经课啊，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听。那一个呢，因为你们上心经，等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那那个心经我讲空性会讲的比较深，你们可以有兴趣啊，真的可以听一下，因为整个学佛学到后来，不管是能啊、所啊、如来藏，讲到最后就是在讲空性，整个概念就是在讲空性，那是最终的实相。所以那个心经我是有，他们大概那一班光是来上课的人就有差不多30个来线上上课的，那还有一群人是那个没有办法上课就听录音的，那 feedback 都很好，因为我们那班呢有老同学，有老生上了好多年的，也有新生从来没上过的，所以那堂课呢就很比较有对我来讲比较有挑战性，就是你又要讲新生听的不能听不得不完全不懂，又不能让老生听得无聊，所以那堂课我觉得适合你们，你们可以听一下，稍微让你们知道。好，那个十八品啊，分为前后两段。十八品啊，前面比较简单啊，后面呢就有那么一两句话啊，就是要给大家这个参一下。十八品啊，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它是前后两个对照。前面有两个对照，到时候我来告诉你是什么意思。里面有一个重点啊，叫做不一，一二三四的一，不异，大同小异的异。哎，这个呢比较绕口。这个是我之前同学所有上过，包括我自己啊，所有上金刚经，包括我自己本人啊，到了不一不异有念你会卡住。但是我想我现在应该有办法把你们讲到比较清楚比较懂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不一啊，一二三四的一，不一不异是什么？它又不是，你看一，那就是相同的意思嘛，对吧？你用猜都可以猜得到。异呢，大同小异的异是什么？不同的意思。所以啊，十八品，整个十八品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不一不异。十七品是在讲什么？没有能所。十八品在讲什么？不一不异。金刚经走到下面，我每一次告诉你这个章节在讲什么，你要把它稍微记一下啊，以后复习的时候就很容易。一看啊，十七品在讲不没有能所啊，无能无所，好，要断能所，那让我记得了大概经文，我记得什么了。十八品一看哦，讲不一不一啊，那我也记得这段讲不一，这段讲不一，以后你就记得《金刚经》下半啊，你要把它稍微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你以后复习很容易。那么不一不异，一是相同，异呢是不相同。那一是什么？表示是，你看嘛，那一定你在猜，可能呢都可以猜得到。一是在讲体性，异是在讲什么？那个相用。但是呢，不一是什么？你不要执着于体性，它不会只有一个面相。不异呢，你不要执着于这个，它有各种不同的面相。它其实体性是相同的啊，我们慢慢来，稍微先给你预告一下，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十八品讲什么。第十八品第一段啊，讲无眼啊，无眼，无眼圆明，五种眼睛啊，谁有五种眼睛？佛有五种眼睛，这五种眼睛是什么？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还有佛眼。哦，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五种眼睛到底是什么。肉眼大家都有，对吧？你也有，我也有，每个人都有。肉眼呢，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凡夫俗子所有的这个肉眼啊。肉眼呢，只能看到一公尺多以内的东西，两公尺以内以外根本都看不见了啊，看不清楚了。那肉眼呢，非常的 vulnerable， 所以 vulnerable 就是说它这个知见非常的浑浊。你就去想戴了一个有色的哈哈镜，而且是黑色的墨镜，其实什么都看不见啊，就看一点点，什么都看不见。所以肉眼其实我们也不用解释得太清楚，因为每个人都有大概自己。然后这个看见呢，也包括知见啊，不是说你光你肉眼能看到哪一样东西啊，还包括你的知见啊，就是我们凡夫俗子的知见。你这么去想可能还更容易懂，除了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就是你凡夫俗子的知见啊。这个真的就是戴了一个黑色的墨镜，哈哈镜，墨镜啊，把整个外面真实的状况已经扭曲到不行了。这个呢是肉眼所看到的。那么再来呢是天眼，天眼大概也听过啊。天眼呢，也可以从这个经由修行而来，有一些人是修行而有天眼，有一些人呢是天生就有， 你看有什么 key 堂 key 堂啊，起同 key 堂是 key 堂啊，然后什么有一些人天生看到鬼哦，那什么第三眼看到人来找他，有些人观落阴啊，有一些人能预知未来啊，算命的等等啊，摸骨的这些，其实这夯不啷一大瓜子全部都是天眼，就是比我们凡夫俗子啊要再多看到一些东西，这个叫天眼。但是啊，这个佛说啊，这个天眼跟肉眼呢、啊、其实都是错误的知见。你去把它想说天眼，我看怎么讲啊，如果肉眼啊你有一个窗子啊，对着这个肉眼啊，如果说你家门口啊，你家正常前面有个窗子啊，你就往前看。那么天眼呢，你可能除了那个窗子啊，它在你天上再开了一个天窗，你可以看到天空啊，或者说你肉眼你只能看到天空一片，你的那个天眼在帮你墙上面打了几个窗子，你也看到外面的景象。但是佛说啊，不管你是天眼啊还是肉眼，你都是凡夫俗子的这个知见，你全部都是那个错误的知见。凡夫俗子的知见是什么？你就要记得了，他执着于有，就是觉得这世界是真实的啊、哦，这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我前面的桌子椅子，我们现在上课啊、哦，我念的金刚经，这所有的一切，我拥有的名誉财富，我的生命，我的身体，我的身心世界，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真实的，这个是凡夫嘛，执着于有，对不对？那天眼其实也同样的，他只是看的你看到两公尺，他可能看到五公尺，但是五公尺之外他也看不到，而且这五公尺之内看的都是错的，这个就是天眼跟肉眼之间的差别。所以我都说呀、啊，那个天眼啊不用羡慕啊，我也有天眼啊，可是这完全不需要羡慕啊，一点都不值得羡慕的啊。那个没有可能比较好，因为也是看到没有用的东西啊。好，再来是什么？慧眼，大家一定听过慧眼是英雄，这个大家都听过啊。慧眼在讲谁？慧眼在讲阿罗汉。阿罗汉是什么样的概念？阿罗汉呢、啊，是已经把很多烦恼，他也很了不起啊，虽然是小圣，他把很多烦恼都断了，他已经出六道轮回了，这个是阿罗汉、哦、阿罗汉也了不起，他呢有的是慧眼。阿罗汉是什么状况？他是执着到空里面去了，我们凡夫俗子是执着有嘛，对吧，肉眼跟天眼，阿罗汉呢是执着空。那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执着空？就是啊，他觉得有那么一个涅槃可以证得，有那么一个空性可以证得，而且他真的证得了，他就执着在里面。所谓证得什么？他把有给断了，就真的证得空了。但是因为他又执着到他所证得这个空里面，他觉得真的有这么一个涅槃可以证得，真的有这么一个空性可以证得，真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境界我可以待在里面，所以他偏空，它不是真空。我们讲真正的空是真空妙有，它这个是偏空，所以偏进去了。那这个不是最终极的，不是究竟涅槃，它这个叫做偏空的涅槃，叫做小乘的涅槃，叫做这个叫什么，反正它这个涅槃叫做小涅槃，不是我们讲究竟涅槃。那么它这个有呢，它这个偏空啊，只是说在空里面，也还当然比我们那个执着在有里面是要好啦，没有这么的执着啊，比较干净了，烦恼比较少了。那他呢看的事情比较清楚啊，真的看得比我们凡夫啊的肉眼天眼要清楚很多。这个人家算是圣人了。什么叫做圣人？就是真的有果位了。所以果位就是我已经出三界了。人家是圣人，圣人得到的是慧眼，慧眼的确看得比较清楚啊，这是第三种。再来是什么？再来是菩萨，对吧？菩萨菩提萨埵。菩萨是什么？叫做菩提萨埵。菩提是什么？觉。萨埵呢有情。觉是什么？我要上求空性，上求智慧，我要能够希望能够证得空性的智慧。有情呢，我要帮助所有的众生，我要帮助所有的众生一起得到智慧，我自己要离苦得乐，我还要帮所有的众生一起离苦得乐，我自己想从梦境之中醒来，我还想帮所有的众生都从梦境里面醒来。所以这个菩萨叫做觉有情菩提萨埵 啊，绝有情，自个儿离苦得乐不够，我要帮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才叫做菩提萨埵，才能说是菩萨，才算是行菩萨道。像小乘说我自己离苦得乐，那不是菩萨道。所以你知道我们修行修了半天，菩萨菩萨每天叫菩萨，你都不知道菩萨是干什么，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那怎么行？现在知道哦，原来菩萨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绝有情，自己离苦得乐，还要帮所有的众生一起离苦得乐，那个是很伟大的情操，这个是很大的这个慈悲心，这个是很大的愿力啊，这个就是叫做慈悲心啊，这个叫菩提心啊，很大的愿力。所以这个你要把菩萨到底是什么意思搞懂。那菩萨是什么？对不起啊，等一下啊。菩萨是什么？菩萨是法眼。法啊，说这个天网恢恢，你逃不过我的法眼啊，疏而不漏，你逃不过我的法眼。法眼那个层次是比慧眼高的。法眼是什么？法眼啊，他是说我知道有啊，我也不能着。空呢，我也不能着，我两边都不着。但是呢，对菩萨来讲，就是对于这个前面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来讲，有是有，空是空，但我知道我两边都不能执着。但是对于那个菩萨来讲，还没有到万法一如的境界。有虽然有还是有，空还是空，虽然我两边都不着啊，这个境界你要把它分别清楚。到最后是什么？是佛眼。是佛眼是什么呢？所以啊，佛眼是说我已经连能所都没有了，能所全部断掉了，万法一如。那个就是最终极的境界，所以你要那个层次一层一层，什么是有，什么是空啊？谁偏有，谁偏空？然后到菩萨呢，是空跟有两边都不执着。再后来呢，是空跟有是同一回事情啊，那是佛眼，那是最厉害的啊。所以五个眼睛啊，先要搞清楚这五个眼睛的差别。好啦，那这边来了啊，他问什么？他问说：“须菩提啊，佛就问须菩提，他说：‘于意云何？如来啊，有肉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佛就问须菩提说：‘他觉得如何？他觉得啊，这个如来有没有肉眼？’那个须菩提就回答说：‘他觉得如来啊是有肉眼的。’然后呢，他又问须菩提：‘如来有没有天眼？’他就说啊。”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回答说：“哎，如来也有天眼哦。”再来，须菩提他就问须菩提：“如来有慧眼否？”哎，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哦，有哦。须菩提说：“如来有慧眼。”然后又说：“如来有没有法眼？”有。最后，如来有没有佛眼？也有。所以佛问了五眼，他问了须菩提这个。佛啊，如来啊，有没有这五个眼睛？须菩提的答案呢、啊，都有。那么一般人看到就会觉得很奇怪了，对吧？佛不是应该佛眼吗？如来不是应该得的是佛眼吗？怎么会五个眼睛都有呢？这很怪啊，怎么会五个眼睛都有啊？这个不明白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一个章节比较玄的地方。这个东西啊，是你要。这个楞严为什么说《金刚经》啊？它为什么玄？玄就玄在它所有的字啊，它所有真正的深意都不在它的字面里面，都不是在它的字面上，全部都是潜藏在里面。你光看字面，你看不出所以然来的，你只是看得不知道它在讲什么。所以你一定要去看它的深意。而下你看啊、哦，这两句话是要对着看。前面是在讲无眼，下面这一句呢是须菩提于意云何？恒河章中所有沙，佛说是沙否？他说啊，然后之后须菩提说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这两段话啊、哦，前面的无眼跟这个恒河沙这两个你要并在一起看，你才有可能看得懂。到后来啊、哦，这个因为后面还有这个恒河沙是沙。哦，这个我们晚一点讲， 我们先把这个五眼讨论一下啊。为什么你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佛啊会那个须菩提会说，其实佛五个眼睛都有，他是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说佛不是应该只有佛眼吗？那凡夫才能有肉眼，那为什么佛五个眼睛都有？有没有人有考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先让你思考一下。我不喜欢马上把答案讲出来，你先思考一下，你要有个思考的过程。为什么？哎，五个眼睛到底有什么差别？去想啊，去想一想。五个眼睛，嗯，是它的相用，对吧？它的样子不同，它的功能性不同。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五个眼睛，各种不同的眼睛，不记得要讲眼睛，所有的万法，或你跟我之间 ，right？ Steven、Julie， 我可能 Kate， 这所有的人，我们的长相都不一样，我们的长处也不一样，我们的短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什么东西是相同的？我们的佛性是相同的。你要去记得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相用是不可能平等的。哎，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业力，所以我们有各自有各自的福报跟这个不圆满的地方，但是我们佛性是相同的。那这五个眼也一样啊，所有的万法，但是它什么法性相同啊。所以法性相同，他告诉你，你不能去看他的，你不能只看他的外面，你要去看他的内在。所以为什么佛五个眼睛都有？因为虽然这五个眼睛都不一样，但是如来，但是这五个眼睛的法性是相同的啊，哦，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啊，他真的要讲说这五个，第一讲是在讲说这五个。这五样不同的东西，它法性是相同的，而它真正要衍生的是说万法，绝对不是这只有这五个，它只是以这个五眼法都是不同的，法性是相同的。所以你要去记得它法性相同，你不能只看它外面的样子。所以因为这五个眼法性都相同嘛，都是同样的，都所以佛都有啊，你也是佛，我也是佛，释迦牟尼佛也是佛，我们都有那个佛性。所以各种眼睛我们都有，你要再去想一件事情，只是随你的业力不同，它所显现出来的像是什么，是佛眼还是肉眼还是慧眼还是天眼，这样能听得懂吗？所有万法这五个眼睛也就代表一切的万法，它法性是相同的，所以我们都有全部具足的。你今天业力重，或我今天业力重，我们今天业力重，就长一个肉眼出来，对吧？没办法，你就没有了那个佛眼的那个功能。但是你有没有那个种子？有，原本具足就在你内心里面。你呀，要去想说，为什么今天我的知见这么的模糊？为什么我今天会这么的嫉妒？为什么我今天会这么容易的愤怒？都怪不了任何人，也不能怪你爸妈，你就只能怪自己。我也一样，那就是我们前世的那个业力造成我们，造就我们今天的状态啊，就把肉眼的部分充分的显现出来，而且肉眼也有比较戴的那个哈哈镜，戴的墨镜没有这么深的，也有戴的很深的，然后有一些是连盲人，人都盲掉了，看也看不见，不见得一定是讲真正的瞎子哦，盲人哦，是说你的知见已经我全部完掉，你可以眼睛两个长得很大的眼睛看得很清楚，可是你脑子已经全坏了，都可以。这个是在讲，这个都真的是各凭业力，所以你要记得，就是五眼我们其实都具足，但是我们的业力会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知见啊。那这五个眼也推到万法，所有的万法其实法性虽然样子不同，但是法性是相同。你就要记得这样子，其实这一篇你就慢慢慢慢能懂这《金刚经》在讲什么。其实啊，你什么叫法喜啊？就是说你开始听明白一些道理之后，哇，它后来所衍生出来这些道理，你听了，你内心会欢喜，你听了你会感动。为什么？其实也没在讲很多东西啊，可是你会开始欢喜，你会感动，你会改变，这个东西叫做法喜。 你告诉你说，我们因为业力污染，所以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那一些绝有情的那些菩萨们，因为人家业力清净啊，人家生生世世在做绝有情的事情，我们生生世世呢就在做贪嗔痴的事情，那没办法，那绝有情他生生世世做绝有情，人家业力就清净，人家就没有痛苦，不管你把它放到什么境界，他就不痛苦。我们呢看到别人有钱就眼红、嫉妒、jealous， 痛不痛苦？肯定痛苦。那个菩萨呢，他看到隔壁人有钱，好欢喜哦，好随喜哦，觉得那个人一定是前世哦修了什么大的福报，这一世福报这个现行啊，很为他开心。同样发生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跟旁边的菩萨身上，我跟你讲，我们就痛苦，他就开心，怎么办呢？没办法，我们业力重，他的业力清净，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你想要改变你的未来，你就得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的心，这个就是修行。所以修行就是为了改变我们下半辈子，下半辈子以及累世累劫下辈子下下辈子的命运，那个生命的轨迹是可以改变的。应该这样讲，生命的轨迹已经发生了是不能改变，但未来生命的那个轨迹是可以由你去主导的。这个为什么要我们修行？所以啊，我们真的说修行啊，学佛学到后面我们都知道说四个字特别有体会，什么呢？自作自受，所发生的一切也不要问为什么显现了。那么你今天所干的事情，你也不用去问你的未来会怎么样了，你今天所做的所作所为，你都可以依理去预知未来会如何。哦，你如果现在心开始变得比较清净了，我们这些人啊，有一些人就是真的每一个人的盲点不一样，有一些人是特别的这个贪财哦，是一种啊，那个我有看过我的朋友，哇，那个真的是要买到都成房子的那个堆的那个名，没都已经没办法用还要买，有些那是特别贪吃，这个关哦过不了，这个有哦也很可怜的，他也不见得想哦，你知道吗？他不见得想，有的是什么贪名声，他不见得要有钱哦。他也可以过着这个非常清淡的日子，可是他就要有一个好的名声，那个名不见得是要有名啊，不是说媒体社交什么大家都认得他，是说只要他的朋友都要觉得他要有一个好的名声啊，什么都有，这叫什么财税，那个什么财税什么名，那个五个什么财税名什么酒，那有是什么台税名食名蛇名，我们到时候才查一下那什么那五样东西，还有一个是色。再来呢，有些人生气就容易生气，而且嫉妒心特别强，就看不得人好啊，自己坏没关系，但别人不能好，这很有意思哦。情愿两个人都坏，也不要两个人都好。有些人的嗔心特别重，好很容易生气。人家讲一句话他也生气，人家没讲话他也生气，人家多讲的话他还是生气，这一种也是一种这个，就是这是一种业力啊，这是一种业力，没办法，他可以没有钱，他可以过很清淡生活，就是很奇怪，就很生容易生气，而且最后呢莫名其妙的生气，而且永远没办法从那个气氛里面走出来，恨这个最痛苦，有的时候比贪还痛苦啊，就贪是不可得嘛，得不到思不得，这个恨也，这个生气跟仇恨也很痛苦。再来呢，也有人是笨到是没办法，很可怜，他也不想，你看他两眼茫然的样子，怎么办？你不要跟他讲佛法，你跟他讲世间人的道理，他都听不懂，怎么办？没办法，他不是那个哦，他不是说什么智障，他的 IQ 跟我们一样高哦，他也不见得贪财哦，脾气也很好，就是笨，你怎么办？那就是业力。各种业力让大家苦不堪言，各种业力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自作自受。所以从今天起，如果你自己回去想一想刚刚所讲的这贪嗔痴五三这三个大类啊，还有呢还有两个慢跟疑，慢是什么？功高我慢，其实慢很要不得，哇觉得自己了不起，那头长到天上去，大头正不得了，都跌倒了。慢 慢心是所有一切，我想慢心是你人生失败的最重要的那个点。慢心，人家跟你讲，给你有智慧的告诉你啊，各种你都不要听，就是觉得自己好的不得了，棒的不得了，很可怜的，最后摔得鼻青脸肿的，很可怜。还有一个疑，贪嗔痴慢疑，就是对于这些善知识，他是不愿意相信的。我们讲的所有一切佛法，还是不愿意相信的啊，那个疑。所以这五样东西，你是犯在哪一个上面？我犯在哪几样上面？我们修行啊，以前像我们在上海啊，我们如果在不管台北上海，只要我们面对面上课，我都会鼓励同学，哎，你是哪一个？你犯在哪一个上面？你把它拿出来讲。你讲了之后啊，你的心能开，你就有机会去面对它，然后去改变它。我们这边上课，大家同学都很熟啊，就是在那个面对面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讲不出来，那对面的同学、好朋友都可以给你讲你到底哪里有问题。有的时候自己看不到，但是呢，比较聪明一点啊，稍微比较 humble 一点，解决之道。那你第一步，你要先知道你问题出在哪，下药，对吧？你要去吃药嘛，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里呢，什么叫做不依不义？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告诉你，不义，不义是什么？这所有的东西虽然是无眼啊，但是它呢？法性相同，这边就告诉你，不要执着在相用上面，不要执着在相用上面。如果你看到姜味浓的书，你会看到说，哎，他这边不是说不执一吗？你先不要去看这句话，这句比较深，你先去想不一不异就可以，不要执一跟不执异，那就是另外一个更另外一个层面在讲这个事情。你先不看姜味浓那一句话，不然你会 confuse。我们先讲不依不异就好，这个东西是不异，什么东西？它告诉你，虽然相用有不同的相用，但是它法性相同，所以你不要认为它是不一样的，它并不是不一样的哦。你先去想清楚，后面那个是告诉你它并不是一样的，那这边呢是告诉你它并不是不一样的，这边告诉你它并不是不相同，后面呢告诉你它并不是相同。从体性的角度来看，虽然样子很多，用途很多，都不同，但是它并不是不相同的，它法性是相同的。它不会告诉你它是相同的，它只会告诉你它并不是不相同，它这所有东西并不是不相同的。好，那我们再看后面，我们先停一下好了。 So far 在这个点上面，现在这五眼有没有人听不懂，有问题，什么地方要加强？我们先停一下，给你两分钟时间消化一下。他这边在讲五个眼睛虽然都不一样，所有的万法虽然都不一样，但是他的法性是相同的，所以他不异。不异是什么？并没有不一样，他不会告诉你是一样的，他会告诉你并没有不一样，他绝对不能告诉你是一样的。如果他告诉你是一样的，你又执着到，哎，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相同的，那不对了，那也不对。因为从相用的角度来看，它的确不一样，它的确不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能说它一样，你也不能说它不一样，你只能说它不是一样的，它也不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一旦说它是一样的时候，它就不是不一样咯。你一旦说它是相同的时候，它就不是不同了，所以你要说它不是相同的，也不是不相同的。你慢慢这个地方啊，你开始懂了之后，哎，你整个金刚经学佛也不是。有它也不是空，不能说它不是存在，你就要说它不是存在，你就要说它是不存在，这是不对的，这是人类的二元思想，懂吧？你说这个东西不是有，你说那它一定是空，它一定是没有，不能这么解。所以你又这么解，你又回到那二元了。我们先停一下，看看这边有没有问题。 来给你两分钟，然后看谁要先发言，这边听懂了我们才能往下讲，帮助你让你能够预示要对你开始要愤怒的时候啊，你有能力开始先 hold 住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不能从现在这个角度看事情，我要有能力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因为每一件事情发生都会有个原因，所以你要如果现在已经你刚刚有讲说有进步嘛，你就是比较有能力说哎，先停一下，不要那么快马上生气，先搞清楚状况。 是， 而且找清楚状况是说你要你不能光从某一个人的面向开始想事情，你要从对面那个面向去想事情，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哈哈镜啊所以最后金刚经其实告诉你要把你的哈哈镜给拿下来，然后呢没有知见才是正知见，任何的知见就是你的原则哦，我刚刚任何的原则都是妄见，任何的知见都是妄见，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对也没有一个绝对的不对，到最后你会说杀人放火难道也是吗？其实当你层次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每一件事情后面都有原因，他该不该杀人放火他不该，但是你会以慈悲心对待这件事情，你会慈悲心的去对待它，而不是用愤怒去对待它。你知道你修到后来其实那个心情是会改变，该不该杀人放火当然不该，不敢不管任何事情都不该杀人放火，但是你是以慈悲心去看这个事情还是你是非常愤怒去看这个事情是有差别的，那是我们的修养。当然说他你要先去想什么叫妙有，我们觉得的有是实实在在的有，我们先不讲日常生活的 example， 我们要先把这个道理先搞清楚。妙有是什么？是说它不是实在的有，我们一讲到有就说是实在的有，所谓妙有啊，它是随缘变现出来的，但是呢它不是真实存在，它一直在变动，它一直在变动，如果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它当然会阻，它就一定会阻碍真空了，因为真空它本来就不应该是有这个挚爱性的东西嘛，所以所谓的妙有是说，我们先不讲日常生活，其实日常生活也一样啊，妙有你要先懂得它的定义哦，妙有是说它是随缘变现出来，不停的在变化，根本没有真实的存在，它是一个虚妄的有，是一个不停在变动，我们以为虚妄，它应该讲它是一个虚妄的相，但是它有没有相，它的确有让你有显像，但是它一直在变动，你是抓不着的，它不会固定的，所以它等于有了等于没有。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不一样吗？真真你今天是不是每一时刻都在变老，最后就会走向死亡，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从出生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想法就在改变，我们不要讲别的好了，你每一次上课前跟上课后你是不是脑子里面想的事情已经不太一样？那请问你，你上课前的赵真真跟上课后的赵真真是同一个赵真真吗？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你变老了耶，你可能头发掉了一根，细胞死了500个，那你还是上课前一个小时前的赵真真吗？已经不是了，只是我们的肉眼，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肉眼你没办法观察到这细微的变化，所以你以为它没有变化，所以你认为你还是之前的赵真真，但事实上你整个人都变。你请问你把你婴儿3岁的时候拿出来这样一个东西跟你现在这样一个东西，你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同一个人吗？不是啊。那为什么它都是赵真真呢？你因为你觉得它有连贯性，因为你误以为它有连贯性，那个连贯性其实是一个虚妄的。其实有没有连贯性，它其实是有某一种连贯性啊。但是那个连贯性是虚妄，这个就叫做妙有，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在存在。它这个存在的方式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每一秒钟每一 split second 你都抓不到它，它都在变化，你怎么抓到它？你一个不停在变化的东西，你觉得它真实吗？当然不真实。但是它有没有存在？它又有啊，它只是它在变化而已啊，这个就叫做妙有。其实然后这个礼拜二就明天呢，我们讲的那个心经你就一定要听。为什么我们讲空性，开始慢慢切入空性，整个学佛就是在讲空性，它就是要告诉你 所有一切万物万法，我们的身心世界包括你我，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如果有的话，那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不爆炸了吗？每个人都以固定的方式存在在那里，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动，这个是很吓人的。所以他就告诉你，所有一切万法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都会随缘，随着因缘在显各种不同的相。我的如来藏会显出赵真真，会显出 Steven， 可能会显出了 Kate。 我的如来藏显出了今天上这堂课，还有前面的桌子椅子，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如来藏，我也是 part of 你的如来藏。那我们中间有一些共业，我们有自己的别业，你有你的如来藏，我有我的如来藏，但事实上我是 part of 你的如来藏，你也是 part of 我的如来藏。到最后会告诉你，所有的如来藏像各种不同的河流，最终会汇到同一个大海。所以其实虽然说你有你的如来藏，我有我的如来藏，但最后其实都是一个同一个大海，都是同一个如来藏，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梦境，最后回到那个真正大家梦醒了就回到那大海。大家觉了之后，其实绝对不会有各种不同的如来藏。为什么？因为如果还有你有你的，我又有我的，不又又能又锁了吗？那不是有好多分别，不是到最后会回归到以同样一个大海，那是最终的状态，最终的状况。所以啊，为什么后来心经讲无智亦无德？你根本他会告诉你啊，你的身心，你的这个六道轮回根本就是虚妄的。先告诉你说你要佛很有意思，他先告诉你你要脱离六道轮回，然后呢他又告诉你其实六道轮回是虚妄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六道轮回可以处理。所以啊，你认为你要去出离，帮助你出离六道轮回的修行跟佛法也是虚妄的。最后啊，你能够出离六道轮回要证得一个果位，这个事情也是虚妄。这个很有意思哦，但是这个虚妄是什么？就是妙有，就是它是以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在存在的一样东西。那同样的嘛，你说我们要离苦得乐，对不对？他佛告诉你，你啊，真苦啊，人生的本质就是苦啊，你要离苦得乐，所以我现在要帮助你离苦得乐。等到你相信人生很苦啊，想要一心修行，想要离苦得乐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其实啊，根本就没有一个苦，苦是假的，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苦需要脱离。然后先告诉你人生很苦，你要出离，后来又告诉你根本那个苦也是不存在的，你没有苦要出离，这才是真正帮助你出离。因为你为什么觉得苦？因为你现在觉得真的好辛苦嘛，生老病死嘛，思不得，对不对？然后求思不得，然后什么爱憎会，那个怨爱就别离，怨憎就会嘛。你就觉得五蕴炽盛，你觉得真的人生好苦啊。那现在呢，第一步他先告诉你人生很苦，我教你出离。出离的方法是什么？教你脱离那个苦哦。脱离的方法是什么？这个地方有意思，你要听懂。你的人生很苦，我来告诉你脱离的方法。脱离的方法是告诉你什么？你根本没有苦可以脱离。当你没有苦可以脱离的时候，你还脱离什么？没了。就是你现在生病，病得很重，你去找医生帮你治疗，医生怎么帮你治疗？他给你治疗的方法就告诉你现在根本没有病，因为你觉得你有病，所以你才觉得你才因为你认为你有病，所以你觉得所以你生病，因为你认为有苦的存在，你觉得很苦，所以你 suffer。 他现在告诉你这个苦根本是虚妄的，没有苦要脱离。你现在为什么苦？就是因为你误认为有苦这么一回事，你误认为这所有东西都是存在的，你误认为真的有乐这么一回事。他告诉你既没有苦又没有乐，他告诉你没有生病，但是呢你在学到后来那个金刚经或学佛学到后面，他说你也没有一个没有生病。你要慢慢去体会，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空性，你要慢慢慢慢去体会，你的心会大开，这个就是你后来的大开元解。我记得有一个同学跟我分享一个故事，圣严法师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圣严法师好像是故事细节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觉得这故事非常启发人心啊，就是非常的很禅意十足，非常的佛系啊。他说有一个人啊，他就把他太太放在家里面，跟着圣严法师啊去行善。那个他就把他太太放在国外，好像是一个老外啊，还是一个在国外的人啊，他就来跟圣严法师学法，然后把太太放在家里面。他就跟圣严法师讲说他哦，这个心里啊只有佛法没有太太了啊，他哦那个没有，就是说他不带太太过来，他就心里只有佛法没有太太，他不带太太过来。他说不过圣严法师已经出家了，没有太太啊。那个法师啊，他说啊，我没有一个太太给那个圣严那个老外，就说他们心里已经没有太太了，所以他不把太太带过来。他就说哎，不过圣严法师这个状况更高一层，他根本就没有太太。那圣严法师怎么回答他？他说啊，我没有一个太太可以带来，但我也没有一个太太不能带来。你要去参这句话，佛法这就是打破二元，我没有一个太太可以带过来，但我也没有一个太太不能带过来。为什么？我心里就没有在有太太，有没有太太这件事情，有没有老婆这件事情，我没有一个老婆可以带过来，我也没有一个老婆不能带过来。说老实话，我有没有老婆一点也不重要。你可以说我根本就没有在想这个老婆的事情，你也可以讲我有没有老婆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心里就没有在想这件事情，我没有在起心动念，不像那个人他不带太太过来，但他脑子里面有太太的这个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妙有真空，妙有同一件事情，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就是因为真空，真空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它是偏空或玩虚空，空有好多不同的面向。我们人是什么？玩虚空。我们凡人讲什么？虚空啊，没有被一桌子椅子障住的地方，没有被实体色法障碍到的地方，就是虚空，就是一片虚空。那是我们的概念，那不是真空。而小乘人呢，是偏空。偏空是什么意思？偏空是说，哎呀，那个有哈、哦、很烦啊，都是真实的，我要离开，我要到空里面去。他执着到空里面的是偏空。所谓讲的这个真空是什么？它是包括所有一切的，包括偏空，也包括玩虚空，包括所有一切，这才是真正的空。真正的真空是尽虚空变法界，包容一切。只要你还执着的有或执着的什么空，那都不是真空。你执着的那个一个小小的角落，你就只能在那小角落里面。真正的空是包含一切，所有一切的可能性，所有一切缘分的可能性，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在楞严经后面有讲，其实这所有的真空啊，它就是应众生心现所之量。为什么？就是说随着你的业力的染或净，你的业力是染缘，你的心眼狭小，你所变现出来就是那么一丁点豆，这么一丁点大的世界，然后你就把你自己禁锢在那里。你的心眼越小，你的仇恨心越重，你就被禁锢在那个小小的囚笼里面。你的心如果大，没有，你的心很干净很大，你心量很大，那你这个法身，你这个你所变现的出来的是净虚空变法界。就像菩萨他们是三千大千世界，可以在他一毫指端。你心念大的时候就这样，你自己的活动能力范围，所有的一切包括 physical 的活动范围，以及你心能够 travel 多远，能够 cover 多大，全部都是你的业力。修就是修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讲真空妙有。那妙有有没有显像？有，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有实体的显像，它是虚妄的像。如果有实体的显像，它就会障碍住真空了。它如果不是实体的显像，它就不会障碍真空，它是妙有，非常有趣的那个妙，妙不可言、不可思议的方法在存在着。那真空那是真正的空，不是假空，也不是虚空，也不是偏空，那是真正的空，那可以包含一切。那因为你的心能够包容所有的一切，你知道所有一切万法，你就让它随着它的缘分去显现它的样子。可是你想要达到你刚刚所讲的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前面是必须做一些努力的。前面所做的努力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修行，就是你要能够 六度，六度就是在帮助你能够达你刚刚 所讲的那个，就是你不 care， 而是你的心量够大，你能够包容所有的状态。你知道这所有的状态它都有一个原因，它都有一个因果，都有一个业力，但是你能够用无量的心，无量的这个叫什么，完全非常广大的心去包容这所有的一切，这是真空。 嗯哼。 可是想要达到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目标之前，必须要有一连串的就修行的过程，你才有办法达到那个状态。我不 care 跟我能够包容，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哦。 嗯， 所以我讲说不能讲说我不 care， doesn't matter， 其实是说我完全能包容，我也能够理解。 是 这个状态，这中间还是有一些差异性。那我们下一堂课就是要讲，刚刚讲的是不异嘛，就是说并没有不同，所有东西它体性是相同的。等到下一堂课呢，我们要讲不一。为什么呢？比如说佛就问舍利子说，问须菩提说，这个恒河沙是不是叫恒河沙？照理讲就不应该说它是恒河沙了嘛，因为所有东西法性不都相同吗？合并还要有恒河沙，对不对？黄河沙为什么要有这个淡水的沙？它是告诉你，虽然法性相同，但是它还是毕竟会显出不同的相用。所以从俗谛来讲，相用还是重要的。这个时候他就会把它带入说，所以你必须要行善，努力的行善。为什么？因为大家真的都还在这个梦境当中，你的确要用行善的方法把大家能够叫醒。所以才说后来为什么会把说六度其实很重要，就这原因。好，谢谢 Chris。 我们其实 谢谢 对，今天哦，其实18章的重点已经讲出来了，那么后面呢就蛮容易的。我觉得我们下堂课会把18章肯定会把它结束掉。Kate， 如果你九次呼吸开始，如果让你的心能够定下来了哦，那你真的还可以试试看，你就是禅坐一下。所谓那个禅坐啊，我们不是说有只有止跟观吗？如果你的心啊真的开始定下来的时候啊，那你说哎那。《金刚经》已经听了无数次，真的开始够熟了、哦、就随便举任何一段，随便举个例子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坐在那边，你真的可以静静的观一下。所谓观呢、啊，就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用观世音菩萨那种观法，哇，内观啊，清净的心去观实相，我们现在没办法、啊、做不到。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用我们这些染污的心啊，还是意识心，但是可以去思虑一下。我们经文里面的道理，你知道那个观哦，就不是在看文字咯，就是你去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自己分析这句话的意思，你在那边自己啊用很清净的心去分析这句话的意思，你会慢慢慢慢琢磨出来更深的道理。所以我平常啊，我真的要帮你们上课，其实我在上课啊，大部分同学如果跟着我在课堂上都知道我讲课的时候眼睛是闭起来的，我不看经文，我也不讲话，跟你们都一样，除非我说我要念经文课文的时候哦，我把课文拿出来。通常平常在讲课我眼睛是闭起来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观。就是为什么人家讲说我怎么上课这么顺，怎么好像很奇怪，那个加持力很强，我跟你讲，因为我眼睛是闭起来的，我就是在观，我平常已经很努力了，所以我那个整个内容我是够熟的啊，我没有办法背经文，但是经文的内容我是熟的，它的道理我很熟。我在跟你们讲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观，我就是在理顺啊，我对于这句话的理解，然后只是说我一边观，我一边用嘴巴把我理解的东西再讲出来，我是不准备的。你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就是说你平常念了很多的书，你都理解了，然后你现在坐在那儿，你开始观。观就是你去整个把你所学会的道理整个把它梳理一次，你就会非常深入进去到这一句话它所讲的意思，或者真空妙有，你自己都可以梳理一次看看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体会，那个东西其实也就是禅修的一部分，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已经九次呼吸让你定下来，你甚至可以去试着能是不是能够去禅修金刚经、禅修心经，就是去观它前面里面几句重要的话，或你特别觉得熟悉的话，可以试试看。 好，好， 反正你的业力让你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因为你知道修佛啊，还真是要业力比较清净，才有办法比较有成就。但是啊，不是说你业力比人家重啊，是说就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就有一些。通常你如果能够把这个点突破，你后来又会突飞猛进一大段。 Okay. 就是像吃甘蔗一样，你就先卡在这里。那你能做的就是说，你可以拜忏， 嗯哼， 拜忏让自己的那个业力比较清净，然后让自己的心啊会开始变得比较清，因为你可以试试连静坐都做不了。你要能够修观哦，你也需要心比较清净。你可以试试看，第一个你先去打，就是用打坐的方法。如果你打坐没办法，根本静不下来，没有办法进入状况的话哦，因为通常经文没有办法进入状况，大概打坐会有同样的状况。那你就用拜忏的方法， okay. 或者就是你去拜佛啊，那个可以当运动吧。反正现在大家都不太出门，可以当运动，你就去拜佛忏。你去拜忏，然后这个有机会帮助你，哎，过一阵子就会比较好。但是呢，不用心急。你如果现在这个状态，你就让他在那个状态，那个就这样也无所谓。 哦， 你只要不要，对，你只要不要对佛法失去信心。对佛法失去信心的时候，又开始有点比较会，就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呢， 没有 也无所谓，那个也没有关系。我也有碰到那种，后来他自己又跑回来了。 Okay. 这种都是会人生都会有不同的一段一段的，所以没有太不用太介意。